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啦。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靓煲鹅。他们的火锅生料撚手煲底早已经是远近驰名。 今晚黎靓煲王试下我们的脆肉皖鱼双飞闪片，保证你流晒口水。咦，你们啊， 手打牛丸，手煎鱼蛋，鸭粉肠，脆肉皖。那晚我和妈妈很开心，吃了好多东西。好多嘢， 好啊！今日又系得我一个嘅，咁啊有好又唔好啦，唔好嘅就系比较闷啲啦吓，好嘅就系、通常我自己一个人做节目咧都有啲功课做嘅，即系基本上讲嘢都有啲脉络嘅，咁啊当然就唔系好似阿夫子傍住我咁啦，咁但系咧基本上咧都希望唉尽我能力吓，咁就系掉咗垃圾先，唔喺呢边嘅系啦，咁样样。亦都过去呢个礼拜冇乜政治事件发生啦，即系所谓叫冇嘅意思咧，就其实因为今日就啱啱行管会就即系同埋立法会秘书处决定向几位即系基本上系尤其系梁国雄啦，咁啊追翻佢过去一年嘅薪津，咁啊其实件事咧就冇乜点准备讲嘅，即系只不过件事突然间发生咧，咁其实我睇翻新闻先知咧，其实已经有人接受咗安排，咁咧所以就系、咁你冇可能就系话你 DQ 4有人接受咗个安排，有人就唔接受个安排，咁而唔接受安排嘅人又。点讲呢，又冇行动，咁即基本上呢个立法会秘书处都好难做㗎嘛。咁所以就係话基本上大家都係一条 team， 咁如果大家决定係要回水嘅话呢，咁即基本上件事都係要继续嘅，即如果我讲错纠正我，因为其实我今日真係冇乜时间睇新闻。咁但其实我係觉得有啲怪嘅，咁既然即其实件事嘅本质大家都好清楚啦，咁即如果你返工返一份工可以返到去将 contract 未完你被人兜咗，咁突然间有一日老板发觉话你份工做得唔好喎，佢唔满意你表现喎，咁要追返你过去一年嘅人工。咁如果你係觉得 OK 冇问题嘅话，我都即系我个态度就系你告我啦，屌啦声，即系大佬你唔好玩我啦。即系所以有时有啲嘢系咪坚持即系睇睇你自己啦吓。咁、就即系我又可能太过点讲咧，太过即系啲政治计算啊唔够咩啦吓。咁即系其实老实讲件事又唔系太清楚，所以我真系睇到个即系新闻咧打咗个突。咁啊，当然长毛就决定唔俾噶啦，唔玩噶啦。咁就咁啊，即系且看事情嘅发展之后，其实又唔系好关我事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即系新闻咧，就我记得嘅就大概系得。呢一樣嘢叫做係政治性比較重一啲，咁其他呢基本上都係立法會主席打麻波啊！嗱，有樣嘢值得提嘅，咁上個禮拜四呢，我就去咗立法會錄音，咁呢就約咗個立法會議員錄音啦，咁樣，咁基本上我就要等佢等咗好耐嘅，咁點解等咗佢等咗好耐呢？因為就表緊決啦下面。咁下面表决表啲乜嘢呢，就係、话立法会个财政预算案就逐项嘅修订嘅表决。咁因为嗰个係一个大会嘅逐会嚟嘅。咁所以每人就基本上发言完毕咗之后呢，就係、轮到表决嘅阶段啦。咁就 每个表决每个修订呢就将近有我冇记得即係我冇记错好似65个修订。咁每个修订呢有一分钟响钟时间啲人即係投票啦。即係我咁大个人都未睇过一样咁荒谬嘅嘢嘅。基本上嗰个表决呢就係、是、咁大家就坐喺个主席位度啦。咁每一个修订呢基本上佢都係冇等提出修订嘅议员读晒佢所提出嘅修订呢基本上个钟咧就开始响啦，咁所以成件事变咗咩呢就变咗好似急口令大赛咁，一对接埋呢个呢个呢个投咗人嘅修订，咁基本上个钟咧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一路响一路响一路响，咁个问题咧冚唪唥都系由建制派议员就提出记名投票啊。咁所以呢其实大家都唔敢离开位嘅。因为点解呢即既然大家都决定揽 Q 主一齐死啦。咁就梗係睇下即係俾公众睇下边个冇开会啦。咁你如果係即係泛民里面有人係博流会嘅话佢唔喺个会议即係议事厅度嘅。咁第一驚俾啲选民退马啦。第二就係话即係驚你点解咁重要嘅议案你唔表决呢咁诸如此类。咁於是呢基本上呢个会开咗个上昼。咁因为我访问嘅对象呢佢就喺度表緊决啦咁於是呢就等等等等等咗好 Q 耐。咁个重点就唔系等咗耐唔耐而系问题就系话啊我见到网上面有人讲喎喂点解你班人咁个个好似顺民咁嘅呢即系个个就系决定表决嗰刻呢你点解唔搵啲人出去爬台啊擒下墙啊叫嚣啊点解唔阻止佢呢个不义嘅财政预算案通过啊即系咁第一就有嗰4000蚊喺度啦咁就你如果阻止啲4000蚊通过嘅话呢即系唔系第一就系你冇差饷冇退税嘅话就硬掘俾4000啦。如果你有差饷有退税嘅就睇下个差额。即系如果你系退税差饷多过4000嘅话你梗系冇钱啦。咁如果你少过4000嘅话呢咁政府会俾足你啦。咁当然如果你阻止呢一样嘢系神憎鬼厌嘅。咁只不过呢就系话你喺个表决期间你有啲咩做得出嚟呢亦都系实际上我都系諗唔通嘅。咁个问题就系话我都系见到好多人不停咁闹喎。咁当然就系话值唔值得闹咁即系当然最勤力嘅陈志全议员啦又冇得唔提啦因为事实上呢好即系好似好多修订都系佢提出嘅。咁我基本上我睇住个电视机就不断咁噔噔噔噔咁睇佢喺度急口令咁碌碌碌碌碌。即系我即係我唔明即係几时个立法会呢就係、是、即係第一就已经去到表决嘅程序啦。咁呢大家又俾人即係互相 lock 死晒对方嘅 performance, 你又唔走得嘅咁一路即係表决咁即係啊我就喺度諗一个原则性嘅问题即係到底立法会仲适唔适宜大家所以叫做系一个抗争嘅场地呢咁当然就係话你係发言嘅时间你有好多嘢可以做啦例如点人数啊例如拉布啊咁但係问题就係话你就算而家係乱都好啦你乱完倒狗都可以揀各个地方开会即係基本上唔俾你班人入咁所以其实你拉呢都係好有限嘅空间咁但係问题就係话即係经过呢件事之后呢就发觉原来突然间有个人呢就因为佢去即係佢唔喺香港啦咁於是嗰个人就俾人闹啦咁嗰个人係 AY 啦。咁但係又好奇怪㗎即係你係闹佢係闹佢唔喺香港表决啲咁重要嘅嘢呀定还是你係觉得佢做埋啲无聊嘢呀定还是係佢点解会贴幅相出嚟话俾人听佢好似神即係好似个风流快活咁啊但係香港呢啲人就挨得好辛苦啊即係太多毫无头绪嘅批评。咁即係老实讲喎我又睇唔到佢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喎因为基本上佢嘅行程你预先又 plan 咗咁加上就唔係淨係佢一个人 plan, 咁佢又同埋阿梁家杰一齐去。咁如果咁都漫漫嘅时候我又真係即係唔好讲话什么叫团结嚟嘅。即係大家知唔知个立法会仲有咩功用都好都即係都好怀疑咁当然就係话立法会都冇 Q 用㗎啦即係基本上人哋就即係所谓叫数人头啦有嘢要表决啦你唔鍾意又可以唔好做啦咁既然大家讲得咁晦气嘅时候大家系咪仲系有呢种心情呢即係又去返个问题就係话即係其实而家大家都有种无力感做乜嘢都无力感咁系咪有无力感就大家咩都唔做呢咁真係好奇怪即係我只系觉得即係都系嗰句任何时候都要即係坚持自己嘅意志，所谓叫意志咧，就系话即系 唔好咁易去放棄呢個抗爭嘅意志，就唔係叫你廿四小時都要上曬子彈準備打交咁。即係實際上，你永遠喺網上面宣即係宣傳呢種永遠都裝備住隨時要打仗呢種呢種 ideology 咧，其實就真係冇乜人逐漸地冇乜人響應嘅。即係好老實講，即係講緊嚟緊仲有補選啦。咁但係我自己都其實有少少反思。五月二號原來咧就即係截咗止，就係、是、登記選民又或者更新選民，更新選民資料好似厚啲嘅。登記選民嘅日子五月二號都要截咗止。啊咁就發覺啊，原來我真係完全冇咗件事，即係點解唔早一個月用支咪，又或者即係監察住大家，即係聲稱自己從政嘅人，點解唔即係號召一下一啲比較大型啲嘅登記選民運動呢？即係如果大家放棄咗呢個戰場嘅話，基本上咩都唔使做啦。咁但係咁重要嘅嘢，即係如果今年舉行補選嘅話咧，基本上五月二號之前咧，你就要搞掂曬選民登記啊，咁諸如此類啊。咁但係問題就係 miss 咗呢個機會啦。咁如果下年補選嘅話咧，你就要等到即係下年又有登記選民嘅日子，即係你即係你而家登記咧，就只有下年搞個選舉咧，你先至可以即係用新嘅選民資料去投票。咁其實呢啲嘢你真係要做到2020嘅，咁你唔做咧，亦都係得死路一條。咁所以咧，原則上，我同好多人嘅心情都一樣，基本上第一就已經成個 alliance 即係泛民嘅人就冇乜統一意志啦，又冇乜方向啦，又冇乜嘢可以做啦。咁基本上個人嚟講，你就係保守住呢種，就係第一你要信得過自己嘅判斷啦，第二就係話你要知道你自己堅守緊嘅係咩信念啦。咁你又唔啱嘅嘢，你咪攞把口出嚟講咯。咁但係基本上，你講完咧，基本上你都係聽日都要照翻工，咁所以咧就實際上真係冇必要大動干戈，仲喺呢個泛民嘅光譜裏邊揾人嚟鬧，就真係冇乜意思。咁咧一講到揾人鬧，咁就唔能夠唔提一樣嘢啦。咁其實今朝咧就睇咗出門口之前就睇咗 Now， 咁就講緊沙暴風喉嘅事件。咁呢件事其實好，即係其實都有啲陰陽怪氣嘅，因為太多範數可以辣到啦。第一呢就辣到究竟 HA 即係醫管局對前線醫生嘅支援夠唔夠呢？即係簡單嚟講，你就係講兩個字啦，就係 money 啦。咁你如果個支援係唔夠，請得唔夠人嘅時候，每個人要做更加多嘅嘢嘅時候，咁出錯機會梗係大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就是个病人权益，咁你使唔使个医务委员会要审咁 Q 耐7年，你啲先至即系基本上结到案，就系交到个报告出嚟咧？咁又有人提起医改呢一样嘢，咁究竟系咪需要即系、就是、要一个大啲嘅医务委员会，要即系嗰个即系医疗调查小组，需唔需要多啲人咧？咁又系已经另外一个问题咯。咁有人会提起就系话，系咪应该外行人管内行人咧？个医务委员会嘅组成系如何咧？即系讲都觉得沉啊！咁啊，第三样咯，件事出咗嚟之后，基本上都有两种意见。你喺网噶，即系你系唔能够用一个政治上嘅光谱去划分，就系话蓝丝系普遍帮呢边嘅，黄丝系普遍帮呢边。啊，你发觉唔系呢样嘢嚟，即系因为点解咧？我会发觉喺某啲 group 里边咧，即系自己啲 WhatsApp 啊，嗰啲Facebook 啊，或者朋友圈啊咁样嗰啲嘢啦，即系有啲人都会咧，将件事比喻为咧，就系譬如一队足球队咁样样，进攻入咗波，咁大家都开心啦。咁但系防守嘅时候失咗波，防守嘅球员咧就出现咗一个责任啦，佢有漏洞啦。咁身为队长嘅人，应该咩飞咧？即系我真系觉得呢啲因为比而不论，即系你唔能够将成件事简化为纯粹嗰件事系咪要有一个人即系要负上责任咁简单，而系话你调转个问题嚟睇，你净系呢一球，你就话呢一队球队输咗个波，于是输咗波咧，你就搵人问责啦。咁但系你从来都冇谂过呢一场比赛以外，究竟成个 whole picture 系点噶？即系你必须要谂下，你而家医管局使紧喺医疗系几多钱一年？睇緊幾多個病人，照顧緊幾多個病人，請緊嘅幾多個係醫生， 即係你需要知道香港前線醫護人員，即係包括護醫生啊、護士啊、護理員啊、照 X 光嗰啲 technician 啊，即係唔同崗位嘅人，小至到喺醫院派餐嗰個姐姐，即係佢哋每一個人，你睇佢手頭上嘅工作都係做唔完嘅。即係你唔好同我講，因為佢人工，哇，佢可能人工比一般打工仔高，咁於是咧佢就應該第一俾人鬧啦，第二應該做嘢快啦。其實唔係嘅，唔等於你俾好多錢咧，嗰人就唔會犯錯噶嘛。咁而家正正大家就係大家講緊一個會唔會犯錯嘅問題啦。調轉個問題就係話，你如果一個咁 efficient 嘅醫療制度，即係照顧咗香港咁多人，又或者去醫院睇醫生嘅人普遍嚟講，佢都係及時咁受到適切嘅照顧嘅話，第一樣嘢你係咪應該即係多謝啲前線嘅醫護人員呢？咁就唔係應該揾醫生嚟鬧㗎嘛，第一。即係唔存在住話個醫生啊，有幾專業識得，要幾即係點鬧 Q 佢。即係當然，琴日又即係好多人會 upload 咗張 Facebook 嘅相，又要多謝謝宇文醫生。即係，但係你又睇翻個香港個社會，當然錢就唔係好多啦。問題就係話，已經喺香港得到照顧嘅人，喂，其實有依然有萬七個人去寫啲心意卡、慰問卡，翻個醫院、翻個 ward 嗰度多謝啲醫生護士嘅。即係一個，你睇下大陸有冇啲咁嘅事？冇喎，即係有錢囉，係咪？即係我唔能夠一概而論話一單都冇發生，但係起碼就係你喺大陸最住嘅醫院嘅人，又或者有親戚喺大陸入過醫院嘅人，你會知道大陸睇醫生係一件咩事。即係基本上你可能去旅行又好，翻大陸公幹又好，你基本上你會知道你得到嘅照顧同香港係好唔同。即係當然香港都有香港嘅問題啦，但係你會知道你有病寧願翻嚟香港醫。你都唔会喺大陆医咯。咁你既然系咁嘅时候，我系问一个原则性嘅问题。喂，到底你容唔容许呢个医疗制度系有错嘅咧？即系当然，又再拆散呢个问题，你系咪唔能够容许佢有错咧？咁当然就系话，你唔容许佢有错，唔等于佢一有错嘅时候你就要自尽啦。又或者你唔应该要攞即系医管局嗰个最大粒嗰个要去攞去就地正法啦，唔系咁嘅事。但系问题你就好。即係你覺得好似社會咁樣啦，即係原來一有錯呢，第一件事呢梗係揾一個人出嚟孭飛先嘅。即係當然件事本身係值得調查嘅，問題係當然你而家個電話又或者個攝影機問個病人家屬如何如何，咁就講完一大輪嘢之後，希望死者沉冤得雪啦，希望即係呢啲醫療事故就唔好再發生啦。又或者呢即係基本上咁多人聯署撐醫生呢係好唔合理嘅。呢句說話係咪應該講呢？即係我唔明白。即係到底你係眼紅醫生係有人撐啊，定還是你覺得佢哋撐緊一個僵化醫療制度？喂 ,sorry 喎，即係我覺得即係我可以好大膽講喎。点解会咁多所谓叫医疗事故需要咁多人手？因为其实每一个投诉制度都有水分，即系你只要做过一啲客服嘅工作，即系 customer service 嘅工作，又或者你会处理到一啲你客户之间向你提嘅意见，你就会知道其实有好多人系好无理嘅。即系当然你处理嘅十单里面可能有五单、六单系有真正需要嘅，即系真系要帮嘅，但系你嗰四单。五單嗰啲水分，咁你係點樣去 allocate 你嘅人手啊、時間啊去處理呢啲嘢呢？喂，呢個世界呢係好撚多盲目啊！即係有個好活生生嘅例子，就係我住緊嗰度啦。咁基本上我係法團一份子啦。咁管理處收親咩投訴都每一次開會呢都有即係一打 A4 紙編出嚟，邊一個人投訴過啲乜嘢嘢。是全部罗列晒喺度嘅。咁当然就係话最实质嘅投诉系咩呢？垃圾滴水啊，即係楼上嘈啊。咁你都觉得实质上系有件事啊。咁但系边啲叫唔实质上嘅投诉呢？好似听起嚟好大件事咁㗎喎。喂，点解你停车场呢条条都系楼梯上平台上去住人嗰度，即系点解冇 lift 嘅呢？又点解冇斜佬嘅呢？哇屌喂，咁样讲出去我觉得佢好有道理喎。即系你一个公众地方嘅一个设计系应该即系顾及到即系一啲所谓叫做相见人士嘅照顾，系咪？ 咁你一个坐轮椅嘅人都可以揸车喎，点解佢唔可以坐住个轮椅可以冇障碍咁可以碌返上去佢自己住緊嘅地方，喂又系喎。咁但係问题就係所谓呢啲投诉你投完一次就算 Q 数啦。咁你个个月就搵个新嘅 location 出嚟投诉一下，咁就算点嘅。即係唉係冇得讲嘅呢啲嘢。即係同样地呢一个医疗制度其实好多嘢呢，即係譬如值得投诉嘅係点解我要去即係急症室都要等四五个钟头，有个分流站要等到去睇医生嘅。即係当然你嘅投诉系成立㗎。又或者喂见过都唔知几多次啦，去到急症室，即係当然小弟去得急症室嘅时候就一系啲血压就叭叭声，唔知要点做啦，医生嘅写字叫我入医院大唯有等嘅啫。一系呢就系整亲啊要照啊，咁就真系唔知半夜三更入边度照啊，於是就系入急症室啦。我系唯独是就呢两个原因入急症室嘅，一系呢就陪人入去，老人家啊嗰啲咁样。即係当然我判断得要入得急症室，无论系自己又好亲人好 ,call 十字车又好点样都好。我都觉得是急的，但是你问心，你入到去急症室度几多人是急啊？即大 Q 把人感冒又去又睇佢，即是所谓叫肚痛呢，就其实你知㗎喎，即可能就是你自己屙咗好多次啦，又或者个小朋友屙咗好多次，即不是话佢哋冇资格用呢急症室，从来都唔系一件嘅事。但问题就是话譬如伤风感冒呢啲嘢，你系咪可以等天光嘅时候先去睇医生呢？又或者其实你系咪应该睇去睇私家医生，而唔好喺个公营医疗机构嗰度排六个钟头队都要睇呢？咁当然就系话又出现第二个问题咯。咁当然就系你同我即系翻紧工嘅，咁唔悭得个二三百蚊睇医生，你就去自己睇私家医生啫。咁你如果出现呢啲阿公阿婆，佢又唔识得打去位睇医生，佢系唯有就系半夜三更走去轮街症，或者轮住睇急症。即系呢个社会系有无数咁多呢啲，点讲啊？你唔能够一时三刻可以用个公义去判断到嘅事情，大家对呢啲事情系有冇拖累民声？即系我第一个举手，我系有嘅，因为点解啊？即系我好少系话俾人听，喂，我觉得咁好有问题，即系我。多数指出得嗰啲问题，即系譬如流感咁，你话点解即系成个医疗体制唔用多啲钱去摆翻落个即系嗰个前线嘅医护人手嗰度？我意见好简单嘅啫，你摆位你俾钱啦、啊，你好似过去嗰个流感高峰期，你都预到我两千万买位嘅啫，呢两千万恒常咗去啦，年年俾啦，嗰件事会唔会好啲啊？即系啲咁直接嘅事，系咪？啊，我唔会系有投诉，唔系有投诉喎。咁问题就係话唔好拉到咁远啦，返返嚟啦。成件事你咪唔应该投诉呢？唔系唔应该投诉。而系话病人本身佢咪有资格投诉囉，又或者佢有咁嘅责任去投诉，希望件事唔会发生囉。但问题就係话你睇返件事嘅本质，你问我啊，我真係觉得个医生食死猫喎。你出现咗两个套管理嘅办法。一就係个医生喺手术室决定用咩方法，用咩情况去应付呢一个手术，去应付呢一个病人。咁佢只系在乎呢个病人，佢睇病嘅临床判断系点样啊？喺个手术室嘅执行系点样啊？但系当呢个病人出咗呢个手术室之后，你交到个病人翻去个即系护理个病床嘅时候咧，咁你发觉？是个护士长负责啊，是啲护士负责佢嘅起居啊、照料啊嗰啲咁嘅嘢。原来发觉咧，佢哋有两套唔同嘅系统处理同一件事嘅，即系讲紧究竟个做口究竟系永久啊，定还是系临时？咁大家原来对呢一个判断咧，系大家有落差嘅。你用呢一种方式去处理呢个做口，佢有佢呢种方式去处理呢个做口。其实呢、這、一个。是不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咁简单呢？当然你每一个人都要按照住个 protocol 去做嘢嘅时候。嗰件事你梗希望唔会错啦。即係譬如你老细叫佢做嘢，每一样嘢俾个 checklist 你，你做完一样嘢 tick， 做完一样嘢 tick， 只乜请个飞机咁贵啫。你就希望 train 到好似 robot 咁 ,train 到好似机械人咁。去到驾驶室嘅时候，当佢遇到啲乜嘢危急嘅情况， 佢都有本 handbook 找揾出嚟，逐个 checklist 逐个 tick 啊嘛。佢只要執行到呢一样嘢咧，佢就判断到而家发现系咩问题，究竟铺到局我哋应该点样处理？唔系你当时你觉得应该点样做啊？即系其实大家系买紧个 system 究竟安唔安全？咁但系问题系嚟啦，你讲紧个飞机师个 cabin， 佢个驾驶室里边都得三个飞机师要，一只747400。喂，而家讲紧医疗系统，你做手术嘅可能一个医生，平时睇开佢另外一个医生，复诊嘅另外一个医生，跟住翻到病房嘅一堆护士，呢啲护士可能分 A、B、C shift， 同佢换床单嗰个另外一个婶婶，你话一套咁嘅医疗制度，可唔可以人人派张 checklist 佢 tick 啊？唔合理嘅呢件事，得啊，冇问题啊，佢全部嘢咪用多两倍时间咯，你用多两倍时间咪用多两倍人手咯，即系我唔敢话啲嘢唔得嘅，实得嘅，系大家付出咩代价啫嘛。去到嗰个环境就唔系钱嘅问题咯，你系俾得钱啦，但我冇医院啊嘛，我又请唔到人啊嘛，咁所以就话既然护士个公医个公私营医疗比嗰、个比重失衡嘅时候，又俾私家医院叫晒啲护士同医生走啦。咁护士唔够，咪请啲护理员咯。嗰啲护理员又需要嘅专业资格就唔同一个护士噶嘛。咁你系以为会好啲咯？咪大家喺个制度里边钻空子，睇下点样可以悭啫嘛。悭啊，代表咩咧？走捷径啦 ，shortcut 啦，即系偷工减料啦。即系如果好啲嘅讲法咧，就系点样有效咁运用资源啦。最好听嘅一个讲法咧，就衡工量值啦。咁我问你，即系究竟你要求一间公司，佢要悭到最多钱，坐喺冷气房谂桥嘅人咧，永远都有桥谂到噶。即系就系。諗多啲 project 出嚟做啦，諗多啲 protocol 出嚟俾你跟啦，即係減省咗啲唔要嘅不即不必要嘅程序啦。但係從來呢啲程序如果係完全冇需要嘅話呢，佢就即係 day one 係唔會出現喺個系統裏面嘅。即係你要判斷喺個醫院裏面夠唔夠人手，你就而家好簡單講，究竟佢而家呢個病床嘅 utilization 係點。即是如果是101%呢，你就已经超出了个负荷了。但我想问 ,98% 叫不叫即是超出了个负荷呢？即是整件事你可以应用落去任何一个情况的，即是任何一个范畴的。你又不是医院道路咁，什么叫 100% utilization 呢？屯门公路下100叫不叫 100% utilization 呢？啲车都系密晒㗎喇，两秒守则，每架车一架车咁，即是一架加一架咁行，我同前面就是距离两秒，大家下100。同唔同大即系同唔同个大家一齐行40公里嘅使用量啊？梗系唔同啦，行车嘅时间都唔同。咁你而家问我，道路系咪已经系所谓叫做严重超出负荷？你点样作条数出嚟都得噶。只不过政府嘅角度就系、是，第一条数唔好咁难睇先啦。即系如果我做数嘅时候，尽量就系令到啊条条数都要凸得冚嘅。我请100个人翻嚟咧，就照顾咗即系譬如300个病人，一个人就照顾3个病人。咁但系发觉原来600个病人嘅时候咧，我就发觉原来啲 program 咧可以令到呢100个人咧就可以照顾600个病人，100个护士咧就照顾600个病人。咁我 project 咪值咗赔钱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大家就喺度谂埋啲咁嘅钻空子，公司又系呢啲咁嘅人。做即系做嘢嘅地方，你啲人咧，政府啊呢啲咁嘅人啦，即系咁，我想问大家系咪真系死到一条咧？即系我觉得呢个社会吓、啊，即系啲例子好正嘅，即系譬如点解学校买一部冷气机要招标咧？咁 Q 多嘅课室，一部冷气坏咗，喂，转头就喺唔知边个户口度。即系如果你问啲系啲好啲学校啊，又或者系啲直资学校啊，佢是但就唔知喺边个。紧急户口度攞啲钱出嚟，呢头下个礼拜就换咗冷气佢啦。政府学校整咯，排唔到期整唔到啊，等咯，要等申请到钱啊嘛。第一，就算有钱啦，喂唔系、哦、分体冷气机、哦，搞一个嗰、那个譬如冷即系礼堂冷气嚟嘅，咁啊唯有招标咯，因为系多即系多过咗50,000啦嘛。佢每间学校有个阿蚊，一告咗个阿蚊嘅话咧，你就招标啦嘛。 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要经过咁多个程序处理嘅人手，梗系会长啦。问题就系话，原来发觉、哦、你要去投呢啲 tender 嘅公司咧，亦都可能要有相关嘅资格嘅。咁你部冷气有冇可能唔贵啫？哦，唔系，你屋企换咗冷气啊？喂，我真系前日跌坏咗部电话，第日就拎佢整啦。唔系第日啊，嗰晚就已经去整啦。即系有好多嘢，当然你话你管一间私人公司同一个公营机构，大家即系要嘅准则系唔同嘅，因为大家系讲紧咩嘢啫。好听嘅就系话希望尽量有效咁，又或者系适当合理咁运用公帑。但问题你睇另外一边就系话，你基本上大家都好惊喺呢个。即系公营嘅制度，又或者喺呢个使用公帑嘅过程咧，会俾人追究，会俾人翻旧账。万七样嘢，唔好话即系公营机构啊，即系你一班朋友夹钱食饭都有呢啲咁嘅误会啦，梗系可以每一张单罗列晒清清楚楚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咁啊每次就翻嚟 check 单啊，你又唔信我，我唔信你啊，咁啊大家咪生活喺啲咁嘅系统咯。最重要、啊。一有錯嘅時候就互相指手指喎，咁我想問一下呢、這個大家都唔相信對方嘅社會，即係咪死路一條呢？而大家其實問心嗰句，其實係完全接受唔到呢個社會係有人犯錯，有嘢犯錯。即係當然呢一樣嘢源自一個衰到撲。即系扑到咁直嘅政府，令你同我觉得系佢衰到十万九千七咁多样嘢咧，系样样值得闹嘅。系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有啲嘢你越闹咧，就越多呢啲冗长嘅官僚程序出嚟，令到你咧冇乜办法闹佢。但系同时间咧，佢政府即系其实系咪都已经俾闹咗剂啦？咁啊，即系喺呢个程序里边执行呢套程序嘅人又用多咗时间啦，又用多咗钱啦。第三就系使用呢套服务嘅人，佢又系会等耐咗啦。例如公屋点解等得咁长啫？即系有个程序喺度啊嘛。因为公屋点解？因为小单位啊嘛。咁大家其实亦有个共识噶，大家都生活喺呢套制度里边噶。即系我唔系叫大家乜嘢都唔好攞出嚟闹，而系话。即又是讲嗰样嘢，如果你越系将自己闹人嗰个门槛系好低嘅，每一样嘢都哔哩吧啦，系又闹唔系闹嘅时候咧，你只会就系将你闹人嘅 credibility， 又或者将你嘅诚信咧系奉献埋出去，因为你隔篱嘅人咧觉得你唔再理性啦，于是你闹啲理性沉实嘅嘢嘅时候咧，人哋都依然觉得你系又闹唔系闹啦，即系最清楚嗰个系边个咧？嗰个系黄毓民啊！即系我又唔想拉埋佢嚟讲，咁问题咧就系话，即系我真系发觉有时人都好难做嘅香港，系嘛？即系有个好靓、好正嘅例子，不过我呢节就唔讲，留翻下一节先讲，下节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